第十四课，打工。情景一， 忙吗？ 还行，人不多。 什么时候下班？ 这周是夜班，明天早上6点下班。 吃得消吗？你可注意点，别累坏了身体。 放心好了，我身体棒着呢。 凭你的家境，用得着打工吗？ 我打算暑假去欧洲旅游，又不想向父母伸手要钱，所以从这个寒假开始勤工俭学，自己挣出旅游的经费。 真服了你了，有志者事竟成。 浩杰，跟我倒班的人假期要回家，正在找人接他的工作，如果你没事不如坐坐看。 每天工作几个小时？报酬多少？ 下午2点到8点，6个小时，每小时4000块。 上午做家教，下午打短工，行。 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来上班。 生词：夜班，吃得消，棒，平，家境，用得着，身，勤工俭学，挣，经费，倒班，报酬，家教，打短工。 情景二， 要不是因为生活费，我真不想做这个家教了。 怎么了？不是做得挺好的吗？费用给的也蛮高的。 嗨，我真是左右为难。 怎么了？ 我看这家的家境也不是很宽裕，可是家教请了好几个，汉语、英文、美术，好像有3-4个吧。 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人家能负担得起，你担心什么？ 但是孩子真的好可怜，学校作业就够累了，再加上辅导，这不是花钱给孩子买罪受吗？ 只要孩子消化得了不就行了吗？ 别提了，辅导时孩子已经累得精疲力尽，精神也不集中，我又不忍心说他们，原本该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子却被大人们的欲望困在书本前，失去了他们的快乐。 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谁不希望儿女出人头地啊？ 生词：瞒，左右为难，宽裕，可怜，消化，筋疲力尽，精神，原本，天真，烂漫，无忧无虑，欲望，困，快乐，出人头地。